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你们如果能说服破之一族，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难道我们敏之一族还能单飞吗？只是年轻人，别怪我没提醒你啊。老山羊那家伙可不像老猩猩老犀牛这么好说话，我最了解他，若不是因为他为人孤僻而且刚愎自用，当初破之一族的损失也不会那么大，想要说服他绝非易事啊。 这件事就交给我吧，我会尽可能的说服破之一族加入，如果真的成功了，单属性四宗族就又可以团聚在一起了。 在单属四宗族中，唐三最看重的就是力之一族和破之一族。力之一族的铸造，破之一族的制药，都是唐门最需要的，所以对于破之一族，唐三势在必得。事实上他已经想好了征服破之一族的方法。泰坦和牛皋也不明白唐三为什么这么有信心，他们可都知道那只老山羊绝非是有实力就能征服的。唐三向白鹤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唐门未来发展的方向，并且详细地介绍了一些唐门暗器的特性，令白鹤对唐门的了解深刻了许多。期间唐三表示愿意将自己闪躲白沉香追击时所用的鬼影迷踪步传授给敏之一族，这令白鹤心情好了许多，就只剩下对破之一族的担心了。从表面上看来，他基本已经倾向于加入唐门，尽管敏之一族没有玄天功打底，但他们在速度上已经有了很深的造诣，唐三只需要将鬼影迷踪步的一些技巧传授给他们就够用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众人带着各自不同的心情回房间休息。出餐厅之前，白鹤叫住唐三： 唐宗主，还未请问今年贵庚了？ 晚辈今年20岁。 白鹤深深地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这才带着一脸吃惊之色的孙女白沉香走了。 哼哼，三哥，看来咱们这年龄还真是唬人啊。不行，我也要赶快修炼到60级，这六个魂环看着的感觉就是和五个不一样哈。哎呀，那白沉香长得还真挺不错的，你说以后我当上了副宗主，能不能得到他呀？ 胖子，想要真正得到对方的爱，要先付出自己的爱才行。付出的多，虽然不一定能够得到相应的回报，可是如果你什么都不打算付出的话，那就肯定什么也得不到。你要真想追求人家，就拿出点诚意来。 马红俊没想到唐三竟然会在感情上教导自己，面对女人，自己的经验可是比唐三多得多。唐三确实只对小五一个人动过心，可事实上他在感情上体会过的东西却比马红俊多多了。正是因为今天他再次见到小五，才有感而发对马红俊说出这番话来。清晨，唐三依旧在黎明前就从修炼中清醒过来，低头看向趴在自己身边的小五，他睡得正香，肉乎乎的身体像个白色的小球似的，似乎毛根部的金色更多了一些，骤一看去有种金银交辉的感觉。轻轻地摸了摸小五的毛，唐三站起身打开窗户，让外面清新的空气涌入房间之中。他没有再去看小五，因为他怕自己忍不住再将魂环中的小五召唤出来。小心翼翼地将小五收入百宝囊中，这才翻身上房进行每天的必修课紫极魔瞳的修炼。东方渐渐露出一抹鱼肚白，熟悉的紫气伴随着唐三呼吸吞吐而来。紫极魔瞳自唐三吸收了那精神凝聚之智慧头骨后，就已经达到了一个瓶颈，虽然唐三依旧在不断地修炼，可是却一点也感觉不到他的进步。不过唐三依旧不会停止修炼紫极魔瞳，早已成了唐三生活中的一部分， 而且吸收那紫气对他的玄天功也有好处。魂力稳固在66级的层面上，唐三虽然一直在苦修，可都是在稳固自己的魂力，并没有加速吸收向上突破。他知道，以自己的年龄达到现在的级别已经相当突出，一定不能盲目造进，不论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小五。 能够拥有强大的实力，靠的绝非只是运气。唐宗主，你是我见过的最勤奋的年轻人。 唐三有些惊讶地侧头望去，只见白鹤就站在距离自己大约20米的房顶上，正舒展着自己的身体。不愧是敏之一族的族长，因为没有释放精神力探测，他的到来，唐三竟然没有听到一点声息。 白鹤族长过奖了，晚辈只是习惯每天早上修炼而已。 白鹤在唐三修炼紫极魔瞳的时候就已经来了，他虽然不知道唐三是怎样修炼的，可是在修炼时，唐三眼中喷吐出的紫金色光芒进击两尺，甚至在20米外的他都会感到无形的压力。20岁六环魂帝，昨天晚上白鹤思索了很久，脑海中都是白天唐三的表现。白鹤微微一笑，身形一闪，已经来到了唐三身边。 你父亲他还好吗？ 不太好，父亲为了回报昊天宗，偿还当年对宗门造成的罪孽，自断两只，将魂骨归还了宗门。 啊？就是因为他老是这么冲动，当年才……哎， 看着眼前的唐三，他仿佛又看到了当年意气风发的唐昊。唐昊可以说是他们丹蜀四宗族族长看着长大的。当年唐昊和励志一族族长泰坦关系最为密切，除了修炼以外，大多数时间都和泰坦在一起，缠着他学习铸造。其实白鹤与唐昊的关系也相当的亲密。 小三，哎，私下里我可以这样称呼你吗？ 当然可以，您是长辈。 嗯。哎呀，老猩猩和老犀牛这两个老家伙早就知道我会妥协的。你那些唐门暗器确实出色，但却并不是让我妥协的真正原因。你知道我为什么愿意在破之一族同意之后加入你们唐门吗？嗯？因为从辈分上来说，你应该叫我一声舅爷爷。你的奶奶是我亲姐姐。 什么？ 唐三大吃一惊，看着白鹤的目光顿时变了许多。父亲从未给他讲述过昊天宗内的亲属关系，他怎么也想不到眼前的白鹤族长居然和自己是亲戚。 我姐姐死得早，那时候你父亲还很小，唐啸、唐昊这俩孩子都是我们看着长大的，他们都是昊天宗的一代天骄，尤其是你父亲，天赋异禀，修炼速度快得惊人。当初昊天宗宣布封闭，我们这些附属宗门需自行离去。我从来没怪过你父亲，我知道他虽然冲动，但绝不会因为冲动而做出如此莽撞之事，必然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才导致了他与武魂殿结下了那样的仇恨。看到唐昊有你这样一个儿子，我真的感到很欣慰。破之一族今天上午必到，在他们来之前，我跟你说说杨无敌这个人吧。杨无敌就是破之一族的族长，年纪比我还要大上半岁。杨无敌这个人有很多缺点，刚愎自用，比我还要高傲，实力呢，在我们丹属性四宗族的族长中最强。别看他的魂力和我是差不多的级别，但真要动起手来，恐怕老猩猩和老犀牛都不是他的对手，因为他们的防御还不足以抵挡一个杨无敌那个破字。杨无敌这个人除了修炼之外只有一个爱好， 那就是破之一族传下来的制药术。对于制炼各种药物，喜欢到近乎狂热，可以为了炼药而几天几夜不眠不休。所以，药物可以说是他唯一的破绽。以情感人，以力服人，都不足以说服他。况且，你现在的实力与他之间还有不小的差距。只有从药物上下手，才有可能让他就范。那，这个，你拿着。 一边说着，白鹤从自己的魂导器中摸出一个盒子递给唐三。那是一个洁白的玉盒，长约1尺5寸，宽半尺，通体莹润，是上等的羊脂白玉雕琢而成。 舅爷爷，这是？ 这是我无意中得到的，也算是敏之一族的传家宝了。当初我得到它以后，就一直收藏起来，最怕被杨无敌那个家伙看到了。这次为了说服他，不得不拿出来了。我想啊，有了他的存在，至少可以让杨无敌这老家伙对你态度好点，说服他的机会也能够多一些。杨无敌虽然刚愎，但多少还要给我们三个老家伙几分薄面吧，啊。 唐三小心地开启玉盒，顿时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从玉盒中传出来。在那玉盒之中，静静地躺着一株尺余长的人参。人参并不足以令唐三吃惊，虽然这株人参个头不小，可也不算罕见。真正令唐三吃惊的是这株人参的颜色，这是一株通体血红的人参，而且是那种晶莹剔透的血红。人参表面有一层明显的凸起，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特殊的图案。这个图案就像是一只飞腾于九天之上的五爪巨龙。吞咽了一口唾沫，唐三再抬头看向白鹤时，白鹤已经飘然远去，只有他的声音传来： 不要拒绝，小三，这就算是舅爷爷送给你的见面礼吧。敏之一族的未来，舅爷爷今后就交托在你手上了。我相信，我不会失望。你会比你的父亲更加出色。 唐三心中绝不是只有一点点感动。眼前这株特殊的人参，哪怕冰火两仪眼的周围也是没有的。唐三很清楚这株人参的价值，这是一株水晶血龙参。如果说万年九品参王乃是人参中的帝王，那么水晶血龙参就是人参中的帝后。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